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

却不得不愉快。我清醒，我明白，简单一个爱。哦，我多疯，我多乖，就你最明白。耶，我不幸，我开心，因为你存在，随你说明白，我幸运才得。

还是有谁来问我的梦。 Thank you.

侵犯一遍一遍天空，画着长长的速写。你的天空可有悬着